那我们接下来啊，看下面一段，他说：“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这话很有意思。他说：“其实天地的气的浮沉，就是人类之气的根本。那既然春夏是阳这样子发出来，然后秋冬是这样收进去。”那你当然要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来从其根，这听到没？就是说这样子才能跟你这样子的生活规律跟周期才能跟你的生命赖以维持的这个大自然连结在一起，好，这样才叫做温循的地球人。那所以才与万物浮沉于生长之门，这样子你才能够跟地球同进退。所以他就觉得说，像这样子的养生其实才是黄帝内经里面最宝贵的，是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就说你一开始就要生活中种种的该注意到的地方都要注意到，要相信我们活的是一个非常严苛而残忍的宇宙，这个自然从来是不可以让我们掉以轻心的。那相信这个事情，然后好好的把自己调理到不要生病。他说如果你弄到已经病了啊，才去治他的话，好像呢口渴才开始挖井，然后要跟人家打架了才开始去制造扁钻，那都已经来不及。其实他的譬喻用的是很生动的。我觉得我们到达一个大病之前，其实有好长一段时间是他的酝酿期。如果你能够在那个酝酿期刚开始的时候就把它调理好的话，你这一辈子就不用吃那个苦了嘛。那我们来说一下什么叫做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因为上一堂课也有同学问到关于做运动的一些法则，我们这个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我们要说一下。我从前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我有一个不够完善的观念，就是我曾经有一位老师，他就说哦，春夏养阳就是春夏你尽量做运动练身体嘛，那秋天就不要动，就是保养自己。那这个从某个理论来讲是对的，可是还是有不对的地方。我们要根据我们所生存的这个时空环境做一点修正，就一个纲领遇到这个实际的世界，我们要做一点微调。如果你的夏天是平均温度24度的夏天，那你真的应该可以多做运动。可是我们这里的夏天是36度、欸、那36度的夏天要怎么养阳你知道吗？就是要吃补气药。因为人在不断的出汗的过程都会有一些元气的损耗，那当你天气太热的时候，你就会随着你的汗水的一直流失，元气也在一直流失。那我们都说物质的东西是阴，能量的东西是阳，那当你的气随着汗随着呼吸不断的在流失的时候，什么叫做养阳？养阳当然就是补气啦。那秋冬养阴的养阴是怎么回事呢？当然秋冬不要去笨到跳有氧运动跳到出大汗，这是当然是基本的。就所有那些会让你出汗的运动，你秋天冬天不要做。因为秋天冬天你的血脉都比较密藏在体内比较深的地方，你要让它再扩张然后把汗挤出来，本身就已经很耗血耗气，然后扩张汗孔开了，外面的空气又很冷，那你就很容易受风受寒，累积成病根。所以不要做这种傻事。所以比较激烈的运动你就挑春天做就好了。夏天做激烈运动好不好啊？在台湾不好吧，会累耶。曾经有一位师父讲了一句蛮可爱的话，他说我们人要做运动，但是不要做劳动。他说什么叫运动？就是你做完之后会觉得我的身体更好更健康更有力量的叫运动，做完之后觉得身体很疲倦很虚的那叫劳动。他说劳动的话就是洗碗擦地板，这叫劳动，不得已而为之就可以了。那他就在嘲笑说他收到健身房的广告单，他就说 如果我要劳动，我去帮我老婆抹地板就好了，我何必去健身房？这样的观点或许可以当作我们做运动的一个指标。我们当然不要说做运动之后都不可以累，那这样子没人敢动了。但是你至少这个运动你做了一个礼拜，你要觉得你过了这个礼拜之后，你的肉体机能精神状态都比之前好，这样一个很基本的检证，大家是不是可以自己去拿捏呢？那如果会做到让你这个礼拜做完了，下礼拜活得很萎靡的话，代表这个运动对现在的你来讲还是劳动。如果你是去健身房做什么杠铃有氧，那可能你的那个重量就要放少一点。那你做完这一趟，下个礼拜觉得，诶，身体的确比较好，然后你再慢慢加那个重量，就是要调成对你来讲那个是运动不是劳动的状态。那像对于某些从来不动的人来讲，我走两个路口对我来讲已经是劳动了，可是我如果常常走路，那可能走个10公里都还叫做运动，这样明白吗？就是要随着你的肉体机能的这个改善而慢慢去调节，对你来讲什么叫做运动，什么叫做劳动。所以我相信它并不在于运动的种类，而在于你自己跟那个运动的调和的能力。那拉不开筋的人勉强把筋拉开了，可能就会受伤了。可是对于比较能够拉的人，他可能对他来讲是获益良多。听说筋拉开的人比较不容易肥，就是有很多很多他的好处存在的。那至于说秋冬养阴，曾经有人问我说滋阴要怎么滋，然后我都回答说大鱼大肉咯。其实阴这个东西是物质层面的能量，对不对？那你又何必想得太高呢？就是吃有营养的东西就好了嘛。那你吃的营养蛋白质啊什么都很好，然后肉质挑好一点的肉来吃，不要挑那些乱七八糟的那种不新鲜的肉或怎么样，那其实就是在养阴了。那我记得像是关于中国人吃火锅，郑曼青蔡老师他们家就是比如说冬天是腊八还是什么忘记了，他们就吃火锅。他们怎么吃？就是药膳加上各种肉，那个锅子里面什么肉都有。然后呢就一家人从早上就围在桌子旁边开始吃，然后吃一吃聊聊天休息一下继续吃，就从早上一路吃到晚上。这实在是很养生啊。可是我们一般人不这样吃，就一整天这样小口小口嚼，然后不断吃各种动物的肉，这样子你们会觉得很不健康，对不对？其实秋冬养阴是这样子养的。那当然，这是先决条件是，可能中国人古时候平常没有那么多肉吃，所以必须要排一个特别身体特别能够吸收肉的那个时间周期，然后来好好的让这些营养素都能够到身体里面被你利用。那当然秋冬不要太冻，不要冻得太多，也是一种养阴的方法啦。那主要就是秋冬吃好睡好，夏天做适度的运动，然后不可以耗散你的元气。如果你耗散元气一定要吃补气药哦，在台湾的话夏天养阳要吃补气药，不吃补气药的话台湾人很难撑过这个夏天吗？你不觉得太阳晒上汗流油真人很累吗？我不晓得各位可能有人是有在练功的，但是我们中医不能考虑那个练功的特殊分子，我们只能考虑那种一般的过家常生活的人。所以一般家常生活的人啊，就要调整自己的这个饮食跟作息。那像这个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这件事情，其实有一个很小的例子我一直会记得，就是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痛风的蛮厉害的，就好像吃一点什么肉类什么的啊，就 手指啊脚趾那个关节都又肿又痛。我那个时候是第一次医痛风，所以就是赶快把我们中医的圣经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拿出来翻一翻。然后我发现说，《伤寒杂病论》里面写到痛风，跟后代的很多医家讲的都不一样。后代的医家会说，痛风是风寒湿之气侵入人体，以至于什么什么，对不对？这是后代的医家讲的。所以我的那个朋友之前呢，也在看一个台北真的名望非常好的医师的诊，而那个医师给他开的是那个上中下什么痛风痛用方之类的药方，那是一个成方，所以他同时驱风驱寒驱湿，那你就会觉得哎，这样也对，对不对？那把邪气逼退了，那你的病就会好，那你的经脉就会流通嘛。可是那个朋友吃了很久不显得很有效，就是还可以啦，也没有说没有效到要抱怨那个大夫，没有，只是不显得很有效。那我也不觉得他原来那个医生有开错药。可是后来我翻了《伤寒杂病论》，我吓到了，因为《伤寒杂病论》写得很有意思，他的那个整个论点就是说，如果你的肾虚而肝脏的血又不够的时候，你的整个身体里面的循环机能就会变得很差，那循环机能变得很差的时候，才会凝结出那个我们一般说的什么尿酸的结晶，就是类似那样的讲法，但是他用别的词汇。所以你看了《伤寒杂病论》，你会觉得说他虽然有那个治痛风一发就可以医好那种汤剂，但是我会觉得他的理论上是告诉你说你要帮他补肝跟补肾，所以我就给那个朋友开了一些《伤寒论》里面那种临时治标的药，但是他那个吃的也很有效，就吃了以后就马上就那个就打散了啊，就不用吃西药了。可是呢，因为那个朋友，我就觉得他虽然脸白白的，可是我就觉得有一点绿绿黑黑的，就是肝跟肾都不够的那种颜色。于是呢，我就叫他吃补肝的药跟补肾的药。那就吃着吃着，他的痛风就越来越不发作。因为那朋友本来是跟我一样很会乱熬夜的人，但我熬夜有补药在撑啊，他没有啊，所以他就熬到有点伤到。然后他就随着这样的日子过去，有一天他就打电话给我说，哎，我刚才在夜市吃了什么猪大肠什么的，平常都痛死了，现在一点事都没有，他很高兴，他再也不发了。但那段时间里面，他的脸就越来越没有那个绿绿黑黑的气了。所以有的时候痛风它已经是一个结果了，那如果你能够再推敲它远一点的原因，然后帮他把那些原因处理掉的话，我想在医疗上面会比较完善。之所以会这样说，是因为原来他的医生已经在看了嘛，那药也不是开错嘛，那可是疗效就蛮有限的。那当我的对人的目标是想要说把那个人的整个体质调理好的时候，其实我在帮人看诊的时候，我比一般大夫残忍非常多。就是我看到这个人他可能生活作息不会改好，那我就觉得我医不好你，好，拜拜。那如果这个人的个性上面有一些让他自己很痛苦的事情，他没有办法把他调理好，那我会觉得说这个人我医不了你，拜拜。所以我几乎就是很多病人我都觉得我不会医，我不会医，我不会医，因为我对于医疗这件事情的要求蛮高的。因此我希望同学呢比较能够从这些经典里面去看到说，在医病之前我们有那么多事情可以做，而这些事情往往是比医病还要重要的。那至于说刚刚下课有讲到一下，就是一年有这样的周期，一天有没有啊？当然有了，就早上起来的时候那个气刚发生的时候，那刚好就跟人的肝的气是相通的。那到了中午太阳最大的时候，跟人的心的气是共鸣的。那那个五行的属性我们后面会讲，但你们现在先知道这样就好了。然后到了傍晚晚上是跟肺，然后半夜跟肾。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他的人不舒服，他是清晨就会肚子痛，那个他有很大的可能性他的肝不好，所以他在那个时间点跟肝起共鸣的时候，他身体的不舒服最大。但是这个东西是单就五行对五脏的看法， 如果那个人的病是属于六经病，就是感冒、癌症、红斑狼疮那一类跟六经有关联的病，那是另外一套时间表。就是病有分割，要把它分割开来，哪一种病比较存在于六经，哪一种病比较存在于五脏，我们将来还要带大家做分割的工作。但是我们要先把五脏学稳，再来讲六经，不然的话全部都混成一团。如果你心肝脾肺肾的那些深刻都没有搞清楚，我现在把六经的系统再扣下来，你全部会混成一团。我不要这样子随便诬赖你们，说不定你们不会啦，可能是我特别笨。就是我们说肝胆相表里，对不对？肺跟大肠相表里，心跟小肠相表里，脾胃相表里，肾跟膀胱相表里，这是五脏的事件的相表里。那在六经的事件完全重新洗牌，重新安置过，那两个都是不是都对？麻烦的就是都对，也因为它都对，所以医疗的效果才会那么好。因为就是有这两个不同的系统彼此呼应，人才能够活。少掉任何一个系统，人都会失去平衡的。那讲到这里呢，讲到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了，我们干脆就来看方剂的讲义。我们来看一个方子，叫做生脉散，在讲义的后面啊。好，大家找到我们这个讲义的编排啊，后面有一个单元是专门放方剂的。那在这个16页的地方有一个生脉散，大家看一下啊。那这个生脉散是这样子，我们中国人认为百脉朝肺，就是肺脏是所有的脉都从那边都要往那边去的。但这件事情也是讲到五脏再来讲，我们先跳过。我们今天只来讲生脉散的一个基本的道理。这是什么呢？凡是夏天我们都容易出汗，对不对？容易劳动，然后夏天又刚好天气特别热，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就会怎么样？就会很容易损耗到你的气，于是就有些人会中暑，有些人会很不舒服，有些人会很疲倦。那中国古代药王孙思邈啊，首先提出这个方，后来金朝的张元素也再一次提出这个方子。就是有没有一种药能够让你夏天过得很舒服呢？答案是有的。这个地方我们用麦冬比较多，人参少一点，五味子再少一点，这三味药当做一个主轴。那人参这种药在台湾几乎是用不到，尤其是红参，太热，而且那个热是闷在里面的热，所以在台湾用生脉散，我们就把它改成用粉光参。那粉光参的比例就照这个比例，但是有一种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麦门冬你去买那种浓缩的科学中药，然后五味子也用科学中药，而粉光参就用粉光参磨的那种粉，就不要用科学中药。那依这个15:16的比例来弄。那麦门冬我们都知道是一种润肺又清凉的药，对不对？那人参或者是粉光参呢，都是一种补肺然后又不会让肺太热的药，但是现在人参会让肺太热，所以我们把它换掉。粉光参就是补气又不会让肺太热。然后五味子是一个什么药呢？五味子是一个很酸的药，而这个酸的药在人体会有什么功用？它会把你的气收住，它会从肾跟肺这两个作用点把你的元气抓住。所以吃了生脉散，它会作用在你的肺里面，让你的肺啊又凉又润，然后里面的气再给你补一点，然后呢用五味子把这个气抓住，让这个气不要耗散。所以你听我讲这个三味药，你会觉得这动作好像不是什么化学成分，它是在用一个，就是它等于是看准你夏天人没有这个能耐，所以就替你练一套气功，叫做守住肺气的气功。那吃了生脉散之后呢，夏天就比较不会累，因为它把你的肺的气守在这里。 那为什么肺的气手术就不会累？因为在中医里面的那个五脏的表里关系里面，肺主皮毛，其实肺跟皮毛根本就是一体的，人用肺呼吸，人更用皮肤呼吸，对不对？你把皮肤全部涂了油漆，人就死掉了，就闷死了。那所以在皮肤损耗的气都等于从肺的系统损耗的气，你补在肺里的药也同样会补在皮肤。那当你把这个凉润的麦冬好像在肺上面撒一层凉凉的水，让它凉快一点，然后再补气，让五味子把它巩固住，用五味子结成一个网子把你全身元气抓住的时候啊，夏天真的蛮好过的。什么叫蛮好过的？就是生麦散是可以吃的冷气机。你吃生麦散，你不会知道你自己有多好过，直到你看到别人。我有好几次经验都是这样子，吃了生麦散，然后走在街上，太阳很大。有一次我跟我表妹走在一起，我跟我表妹都有吃生麦散，然后就回头看说，哎，奇怪，怎么那些人都拼命往骑楼底下钻啊？或者是有一次我去办什么事，有吃生麦散，我就看说，哎，怎么那边站一排人全部都在拿东西抹汗，有那么热吗？我才知道啊，有吃生麦散的人，你的感觉到的温度比别人低五度。是可以吃的冷气机，然后吃一次两公克，可以维持两个小时的药效左右。那你吃了生麦散的期间就很不容易中暑，很不容易因为暑而让你的气散掉。那这样就是不爱练功的懒人哦，很好用的药。而生麦散的这个好用啊，还有一些别的地方可以用，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朋友之间，学中医的朋友，凡是要去唱 KTV 一定吃生麦散。那这个用处在什么地方会特别觉得好呢？就是教师要教课的时候，你教书前吃了生麦散，你这一堂课就比较不累。另外还有什么地方好用？就是如果你去健身房上一堂什么有氧课，但一定要记得生麦散，因为你可以清楚的感觉到之前啊你上半堂课就已经然后现在上了一堂课结束了，哎，还不错，还撑得住，哎，就它可以取代你那一个钟头的心肺功能。取代心肺功能是真好啊。这里要讲到一点运动的道理，人的心肺是不可以锻炼的，这件事情不知道同学知不知道啊？可以锻炼的东西，有一种东西可以锻炼，就是肌肉，这个知道吧，对不对？那为什么心肺不能锻炼？一，肺没有肌肉。二，可以锻炼的肌肉都是你要把那个肌肉操练到它的细胞有所破坏，它重新长更强的细胞，这样子它的肌肉才会更强。那那个肌肉有所破坏而长更强的细胞，它的先决条件是那个肌肉可以放下来休息的。那心脏可以停下来休息吗？那这种肌肉怎么可以锻炼？锻炼成肌肉的心脏就是心肌肥大，哎，这是病啊。所以我们人类在做运动，说我们在增强心肺功能的运动，那是在做什么？那是在锻炼全身心肺以外的肌肉，让那些心肺以外的肌肉里面有更有效率的处理这个三磷酸腺苷的那个间接分变化，以及氧气的这个氧化代谢等等，让我们全身上下都有一副好肌肉，一旦我们需要运动的时候可以直接动用这些肌肉里面的能量，不要动到心肺的能量，那心肺就不需要疯狂的从空气里面抓氧气，然后再从心脏打出去给全身，懂吗？就全身你的肌肉，心肺以外的地方的肌肉练得越好，你的心肺功能就越能够节省，这叫做增强心肺功能，绝不是去狂猛的操练你的心肺。千万不要以为你弄到心跳加快喘大气那样叫做增强心肺功能，不是的。虽然我们练习走步机要练到说心跳最好要到哪个什么之上，但是那个目的是为了要让心在那边告诉你的身体说我不够用，我很累，这样身体才会多长一点肌肉来帮他。所有心肺功能就练在别的地方，这样听得懂吧？那真正心肺我们中国人要什么？要归习大法，就到死不能休息的东西啊， 让他跳得越慢越好啊，就是要打坐练气，让他越慢越好。所以这也是运动的基本原理。那所以任何运动，你能不要操到心肺就不要操到心肺，因为心脏很可怜，它到死不能休息，你不能再给它加负担。那有一个运动呢，非常好笑，就是慢跑。慢跑的特征就是，全身的肌肉都不会因为它的品质变好，只有心脏在狂跳。所以慢跑是一种非常伤心脏的运动。美国慢跑会长就是跑到一半心脏病发作死掉嘛，就已经遭天谴了。因为慢跑你全身这样子垮垮的坠坠在那边晃晃晃，其实你说什么肌肉会练得到，其实不太会练得到。你要练好全身肌肉需要一种更完整的操练运动。那慢跑这样子晃晃晃到底练哪里了？没什么用，在提升肌肉品质没有用，所以它不能帮到心肺。那你要帮到心肺，其实什么上楼梯啊走路可能还都还有用一点。那走路不要小看哦，多走路的人身材会很好哦，因为走路散步这种功夫是可以调匀全身的肌肉的。那肾脉散我们说它可以取代心肺功能，对不对？那我们再往这个方向想一想，就可以发现它另外还有什么神效了，就是高山症。上次跟我母亲去九寨沟的时候，有一位体弱多病的太太跟我们坐同一车，然后高山症发作，我就给了她一条半身脉散，十分钟不到没事了。她说好神哦，然后之后车子那些阿姨们都跟我要，为什么我只带够我们家两个人吃的份？那个对啊，我这人就都把自己假设成最烂的身体，什么都带足，抗暑的、抗空气稀薄的，什么抗风抗寒的，什么都带。那真的耶，你到那个藏边高原，你发高山症，山脉散一吃就好了，你就知道它什么叫做取代心肺功能，它真的取代了。所以这个药，你不要说这个药很小，那才两条，那粉光参你们应该都买得到吧？那五味子麦门冬的那个科学中药，迪化街随便都批得到。真的你可以说它不值钱，可是你不觉得这个很有商品化的潜力吗？其实很有商品化的潜力，是大家不会用。那这些我刚刚说的这些用途难道没有人知道吗？你随便买一本方剂学书都有讲哦。只是中医好像跟我们的生活实在是脱节到有点陌生，好，所以这么好用的东西就忘记它的存在。那我后面有讲说，如果真的中暑的话啊，要买一种科学中药叫做六一散。六一散是滑石加甘草，有些那个卖青草茶的地方也会煮这个东西，但是这个东西没有到中暑人不要喝。那我这边讲一想写说某某家啊，是因为这个厂商好像做六一散的厂商不多了，只剩那几家，所以你们挑有在做的去买好了。那当你被那个太阳晒到啊，头昏想吐，你家里面你就备一罐六一散。其实你们这些同学，我不知道你们交情好不好，就你们可以买一罐就八个人分，因为一年中暑机会微乎其微啊，对不对？说不定一辈子都不会用到，你会把人寒到，不要吃。那六一散它就是什么汤的简这个缩小版呢？就是后面讲的白虎加人参汤的缩小版。就白虎汤是一种能够把人的身体里面淤积的热气赶快发掉，然后用人参去补元气、补精液，免得你被晒干晒伤。可是白虎加人参是比较严重的中暑用的药。那平常没有那么严重，就是晒着晒着开始，哎，怎么感到头微微一昏，然后开始有点恶心的感觉。那时候你不用吃到白虎加人参汤，你就吃六一散，因为白虎里面是用大量的石膏来清你的热，而六一散里面是用少量的滑石。那滑石跟石膏是很同类的东西哦，吃的时候它就会把你的身体里面热带出来，所以你的那个多余的热它把你洗掉，然后再给你一点甘草，甘草可以调补脾胃，让你的气稍微好一点，就这样就解决了。所以小病用小药，大病用大药。那平常吃肾脉散呢，就很能够抗保护你。但是你知道我也会中暑啊，为什么？吃了肾脉散没有带出门，走了超过两个小时，第三个小时开始中暑了。 唉，应该什么都带着吧。那生脉散还可以加什么甘草跟五味子，凑成所谓的生脉保元汤。那这个等到我们再讲一点，我们教到保元汤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但是我们这种家庭常用良方啊，你们就不妨把握一下，将来下课你们可以讨论怎么样一起买药一起批药，那也是一个很快乐的人生体验，就是享受家庭主妇该有的乐趣。不要每天在发扬国粹，太累了。我觉得我都在享受家庭主妇的乐趣，什么杀价呀，这个药材好不好啊，新不新鲜啊，就是什么买药，什么上次买的这药材有发霉啊，退给你啊，再赔我一点东西啊，就是就像买白菜要两根葱一样，你知道，就是我觉得每天都在享受这种非常卑微的平凡的生活乐趣。那再来呢，我们讲的生脉散，我们再来讲阴阳印象大论。这个东西啊，今天可能讲不太完，我们要留几句最重要的话下次来讲，就是什么叫做阳平阴秘的问题。那个问题实在是太难讲了，所以我们要看看啦，讲得动就讲。他说呀，以鸡阳为天，鸡阴为地，阴静阳燥，阳生阴长，阳杀阴藏。这话什么意思啊？大体上来讲，就是比较属于能量比较动态的是阳，那比较属于静态，比较属于固着在那边一个东西叫做阴，就基本定义。那我上次上课前的课就讲过，阴阳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不对？所以五脏六腑相比，六腑是阳，五脏是阴。可是四肢跟六腑相比，那四肢是阳，六腑是阴，就是这样子一个表记法的概念。那他说阳化气，阴成形，这当然比较重要，对不对？就告诉你们，中国人是一个气化的观念。气化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有很多东西我们知道它存在，可是我们肉眼不能观察。这个观念一直都有嘛，就像现在都已经核能发电了，谁看过电子长什么样子啊？还不是科学家用数学算出来的东西，哪个人用肉眼看过电子？不可能的嘛，那肉眼根本看不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那个电子，那就是想象图嘛，啊。那紫外线也没有人看过啊，那我每个人都在注意紫外线指数，那怎么办呢？啊，一定要注意嘛，不然那个什么 UV 的那个什么乳液不能卖啊。我常觉得人要卖什么就会要你注意什么呀，就是本来哦，几天不吃水果也没有事，因为台湾要卖水果，所以每天叫你注意说，哎呀，今天不能没有蔬果啊。但在那种不要卖水果的地方根本没有这种事，最好你忽略，免得你跟我要水果我没有。那然后呢，他就说羊这个东西呢，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这个东西不是指人的阳气，它是指人吃进去的东西。这当然是一个普遍性的论点，就是人当然阳比较往上走，比如说六条阳经都到头，对不对？那阴经都比较到末端哦。但是呢，如果你吃的药物是比较属于阳的，什么叫做阳？其实后面有一条有讲，气味性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泻为阴。有没有看到在后面倒数第几行的地方？倒数第三行的地方，他就是说，如果你吃的这个药是又甜又辣的，那这个药性就属于比较动态的。那你会问说，为什么辣是比较动态的？我说这非常简单，因为它动态，所以你吃起来觉得它是辣的。就人的味觉是这样形成的。不要把它搞反掉，不是辣的东西就有动态，是我们人类身体在自然归类的东西。所以几乎所有泻火的药都是苦的，因为任何会损耗你元气的东西，身体都要有一个警戒讯号，最多让你感觉成苦味，是这样子。那 当你吃了这些心肝发散的东西，它的气就会比较往头上冲啦，对不对？像刚刚有同学吃了桂枝汤，那同学别的同学说，哎，你的脸变比较红了，因为它药性就比较往上面跑啊。那如果是酸苦涌泻呢，就是如果你吃了很苦很苦的东西，那可能它会比较往下面走，就是那这东西就是说闻起来气味比较方烈的东西呢，比较会往上面走，那吃起来味道比较重的比较往下面走。就像清朝唐荣川就讲说，哎，这个东西上下之外还有所谓的清浊之窍。他说比如说啊，辣椒吃了麻辣锅，第二天你是哪里在痛啊？对，就是排便的时候，因为辣是一种味道，所以它会走浊道，就是走古道。可是如果呢你吃了很多大蒜呢，那个大蒜的味道会从小便出来，就是因为大蒜的味道比较偏成闻得到的气味，而不是尝得到的气味。就是大蒜的味道你在用鼻子感觉，而辣椒的味道你在用舌头感觉。那辣椒的那个红红的辣油你这样闻有没有办法把你辣倒？不能，对不对？那大蒜吃了以后，哎，你觉得大蒜很美味，可是你去这样子呼吸一下，对面就觉得啊、哦，对不对？听说刘雪华第一次跟秦汉拍那个琼瑶剧的首次的吻戏，就故意吃很多大蒜，让那个秦汉跟他接吻之后就不知倒地这样子。那就你就知道说，其实每种东西它偏于气或者偏于味都会有的。那偏于气或者偏于味，在人的身上就有不一样的地方，而它这个阴味出下窍，阳气出上窍之外呢啊，他还有讲的什么呢？比如说前面第三点的那个什么，浊阴走五脏，清阳十四肢，有没有看到？就如果你吃的那个东西的气啊，比较属于阴而凝聚，它会比较存到你的身体的最里面；然后你吃的东西比较粗，比较有那种动态的气的话，它会比较往末端走。那但是它是清凉发透里，浊阴走五脏，是用透里跟五脏来说。比如说我们感冒药都是比较辣的药，它让你从体表发汗把它推出来。那我们补药都比较是有味道的药，让它能够补进去啊。那我们说养阳养阴也是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有些药物你药往里往外会这样子的。那可是呢，五脏跟透里这样相对来讲的话，那你说四肢跟六腑呢？那当然比较阳的药比较偏四肢，比较不够阳的药比较偏六腑。但是五脏跟六腑来相比呢，的确是有些药比较偏到六腑，有些药比较偏到五脏。比如说有一个叫做黄芪，有没有听过？所以我们常补气的。那你吃了黄芪之后，你会觉得哎，好像我比较容易饿，因为胃是腑，脾是脏，对不对？所以你吃了黄芪，它比较会，它的那个药性比较清阳发散，所以会比较补在胃腑，比较不补在脾脏，所以你会觉得很容易饿。可是呢，吃了三天黄芪，胃口就开了，可是你吃下去之后，觉得消化能力还是很烂，因为它气味比较清阳发散，比较偏腑，不偏脏。那你要补脾脏的话，可能要找那种比较柔润多汁、更有味道的，比如说什么白术这味药，它的药性就比较柔润多汁一点，或者是再加一点点，还有人说加一点点什么西瓜汁之类甘蔗汁，就比较柔润甜腻，然后或者甚至有人加一点点地黄，或者加一点点，就是反正都是比较阴浊浓厚味道那种东西，让它比较能够补到脾里面去啊。就是要补脾跟补胃，其实我们药味就有一点点开，不是说都是消化器官，没有，消化器官的动态跟消化器官的形质，这两个东西都还要分阴阳。那然后呢，他就有分说这个阴味出下窍，阳气出上窍。他又讲说胃厚者为阴，薄者为阴之阳。他说你说味道很浓的东西是属于阴，对不对？可是如果那个味道是你闻不到味道，尝得到味道，可是那个尝得到的味道又很淡呢，那这样它还是属于阴，但在阴分里面有具有一种动态。那同样他说你闻得到味道的是阳，对不对？可是如果味道闻起来很淡呢，那它是走在阳，可是它在阳里面又有一些凝聚那个气不让它散掉的力道，又是阳中之阴啊，就是有这样子的情况。那再来非常非常重要的几句话说，壮火之气衰，少火之气壮，壮火使气，气使少火，壮火散气，少火生气。 哦，这个话实在是就是让人感到《黄帝内经》的伟大的几句话吧。他会说我们的整个身体的机能啊，最好是处在少火的状态，不要处在大火的状态。那能不能处在没有火的状态？没有火叫做死人啊，那就不行。生命是靠阳在运作的。那这个什么叫少火呢？就是最好啊，你一年四季都能够手脚温暖，最好你的五脏六腑都能够完满的运作，你不要说一点动力都没有吧。那这样子维持它好好运作的动力就称之为少火。那壮火是什么呢？就是某个地方在发炎了。那壮火在我们中医的讲法称之为什么呢？称之为上火。我们说什么什么在上火，就打一个脉说，哎，你肝火很旺哦。那肝火很旺怎么打的？因为你那个脉象的话打得到它有点尖尖的，像发炎的脉。那当那个地方在发炎的时候，那地方就是有充分的什么白血球啊、免疫细胞在那边大战争。那战争会怎么样啊？会劳民伤财。就只要你一个脏腑里面一直在上火，它就一直在消耗里面的种种植素，然后那个脏腑就会怎么样？会烧成阴虚，阴虚什么就营养不良。所以说有一些西医他们研究说人的内脏为什么会老衰，他说因为人的内脏往往不保养的人，他的内脏一直长年累月处在一个微微发炎的状态。这个微微发炎的状态，你看它功能会失去吗？不会。可是哪一个脏最先坏掉都是那个脏，就是哪一个脏微微发炎的话，它那个脏一定生命能最先耗尽，所以不能放尽。因此呢，他说壮火实气，就你不要说阳气越旺越好，如果你旺到在发炎的话，它会把你的气消耗掉。其实我们台湾的夏天也是壮火实气啊，就是太热了，所以气都被消耗掉了。那气实少火它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正常内脏正常的那个运动的那个动力呢，其实就是你的气的来源，就是气的肥料，就是你内脏的正常运作。所以你要把你的内脏保养到，哎，每个内脏的脏腑运作都很好很调和，这样才会有气啊，那这个元气才会出来。所以调和的内脏是气的肥料。所以有些人就是在传闻说什么，有些人什么练内功练得太急哦，就他就练到说整个面黄肌瘦啊，然后骨髓都抽干掉，因为他内脏还没有练到可以生气的地步，他就强迫让自己有气，那那个气会把内脏都吃掉啊。就你必须内脏必须练成有少火的内脏才能够拿去练气啊，这是一个基本的保养守则，就是你要内脏的功能都很旺，可是不可以燃烧过头，不可以上火，然后少火生壮火散气，少火生气。所以你说一个人口疮闹口疮上火，对不对？你说那个人痛得个要命，难道他精神会很旺吗？不会的。你觉得口干舌燥牙龈肿嘴巴破，其实那个人会觉得很没有精神，因为光是这样上火就会把你的元气耗掉了。那再来倒数第二行，他说阴在内阳之首也，阳在外阴之实也。他说阴跟阳这个东西在一个正常的人体其实就是阴阳互根。什么叫阴阳互根呢？就是你有一些植素的肉身，你的灵魂才能够借着这个肉身产生现象，对不对？否则就像很多鬼片一样，他跟他女朋友拥抱，他女朋友感觉不到他男朋友跟他拥抱，因为你已经没有肉身了嘛。所以呢，你一定要有这个肉身当做你的灵魂固定的所在。那但是呢，你也一定要有这个动力，你的肉身才能够做些行为。所以灵魂固定在肉身上面，就是阴在内阳之首也，阳在外阴之实也。但这是一个普遍化的通则，你可以说一个人体一个灵魂的关系，也可以说一个能量一个细胞的关系，就是它是普遍性的啊。所以从大到小自己可以推演啊，这个我就不要把所有的例子都举完了。然后呢，他说如果你的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筋不足者补之以味。这里他又开始阴阳对举，是什么？形跟筋来对举。 其实形跟金来对举的时候，形比较偏阳，金比较偏阴啦。其实形呢是我们的肉身，对不对？那金是肉身里面的储存的那些更深一层的营养。那他就是说，如果你形不足，形不足是什么啊？你也可以说这个人长得不壮，就好像黄皮寡瘦，然后人没有力气。那这样子的话，你要多吃补气药啊，多吃补气药，他才能够开胃开饭啊，他才能够健壮起来。那如果有一个人他的精不足呢，就他的这个精不足比较是讲说五脏里面的那个营养都不够，那要吃什么？要补之以味。那什么叫做补之以味？就是比如说中国人认为说羊肉比较补，因为羊肉吃起来有那个味道，就羊肉的那个味道比但羊肉也有气，所以阴阳两个都很够，所以就中国人就会觉得吃羊肉比吃牛肉补，就有这种观念存在。而实际上临床呢，的确吃羊肉比较补。所以你们知道有些时候要挑闻起来有味道的芳香的东西吃，有的时候要挑就吃起来有味道的东西吃啊，那是一个大原则。那实际上怎么用，我们之后像我们刚刚已经教了一个生脉散啦，那我们之后还会再教一点方剂啊，就这样子随着方剂的推演，我们越来越会熟悉他讲的这些道理。那等到我们以后多学了很多方剂，那我这个地方乱七八糟讲的东西，你们以后再回头看，可能就会觉得比较了解它了。那这个我们讲一点本草的理论呢，就是说像药就有阴阳，药怎么分阴阳啊？我上次也讲过一点，就是凡是这个药是中国人所谓的滋阴药的时候，那你送去做科技的检验，一定可以找到它的有效成分。因为滋阴药像地黄为什么可以养血？因为地黄有大量的铁质啊什么的。那或者你说为什么吃大鱼大肉可以补阴啊？因为它有很多蛋白质啊，这些不是都有成分可以讲的吗？因为它阴就是物质成分嘛。那测不出来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阳的部分。这个药到底有多补气？吃了以后会增进几年功力？那这怎么可能从成分里面测出来？不然说测不出来那个成分了，连几年功力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那个天山雪莲说不定什么成分都没有，就是增加30年功力，那也没有办法，对不对？那就是因为阳的部分是如此的暧昧，所以我们用成分去看一个东西就会不准。那现在我们在外面的那个保养观念，对不对？经常就说啊，就是什么成分啊，可以分解什么抗氧化什么有的没的，对不对？那可是我觉得学中医就觉得说你们的思考好薄弱，因为不是这样的。实际上人生体验会让我们知道不是这样的。就像我的师父他们家住在永和，我的老师辈他们家住永和，永和不是有那什么豆浆很有名吗？那他们家就会有传出一个话说，奇怪哦，小时候比较年，就是过去十几年前晚上熬夜弄到很累啊，来一碗豆浆就觉得哇，整个人很舒服，复活了。现在的豆浆怎么吃都没有那个效果。那你说现在豆浆偷工减料吗？黄豆放少了吗？不会，比较是因为现在的黄豆因为基因改造，所以它一年长很多次，每次成分都还有，成分上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它就是没有办法运足那个一年的那个春夏秋冬的气。那像大陆那边的郝万山也在讲说，那个什么附子啊，从前附子是冰天雪地里面还能开花，能够有一股阳气稳固它的能量，然后它那个吃的很补阳。然后后来人工种植附子，种到第三代，从前说吃了会七孔流血啊，阳旺而暴毙的那种东西，那个附子的农夫啊，煮了当洋芋在吃，所以已经没有意义，就是当他失去了那个生长环境、生长周期，它的药性就已经不一样了。那成分一不一样，成分还是一样啊，该施的肥都有，该长出来的成分都还有。所以你说我们用有效成分来看东西到底准不准啊？就像是有两种水果是蛮伤身的啦，一种是苹果，一种是草莓啦。那苹果跟草莓就是这种东西，你看它的成分都很营养啊，都很好啊，可是苹果就是那种没有那个脂肪直接从花托就长成水果的东西，所以它在长的过程里面它就是缺了一个气，而那个气就是你吃苹果的时候，你吃苹果一口，苹果吃你一口，它会吃掉你的功力， 可是成分上一点问题都没有。怎么检证？就是你就很多人都去吃苹果，然后吃几年，然后再来把脉，就会发现，哎呀，怎么脉弱了那么多？是这样。像这种东西没办法用化学成分检证，因为很多对身体很有伤害性的东西，化学成分都是非常健康的。那这个中药里面有一味药物呢，我们说是最平和中正的，就是什么？米。米是中土之中最不偏寒、不偏热、不偏阳、不偏阴的食物。可是呢，米这个东西啊，你说它真的不偏吗？要看米的品种。就像日本人吃米吃得很挑哦，像我们台湾米他们都吃不下去，就日本有一阵子闹米荒，进口很多泰国米，可是这些日本人居然说打宁愿饿死不吃泰国米，就是他们对米的那个精致度要求很高。我一直到最近这一次去日本玩的时候，我才开始吃他们的寿司，觉得说那个米 比台湾的米好吃，有一种米香味，米甜，米的香甜的味道。我从前不晓得，我从前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有一个日本朋友，他在台湾读书，读完要回日本，他呢跟我交情还不错，他就把他的小电锅送给我，然后送给我一包米，他说这是我日本带来的米，我在台湾就是自己蒸饭自己吃，因为我不吃台湾的饭。然后你也要记得拿我这个米蒸蒸看，吃吃看，这样才能知道你们有多可怜。那我蒸了吃了一点都不知道我有多可怜，那时候还没有养出那个品味。那这样子的日本人，他们的米当然是吃得很精，就比我们的蓬莱米还要好的精米。于是乎日本人怎么样呢？日本人呢，他们吃的米太精了，所以呢，他们一到感冒的时候一定手软脚软，就是说他们那个米的气啊太阴柔，所以只手中不走四肢。那台湾人不会脚软，因为我们的蓬莱米比他粗，但是还不够粗。你要完全不会脚软的话，你要吃再来米。如果你吃再来米的话，你感冒的时候就不太会手脚软了，就它的气的运行方向不一样，米的这个精粗就不一样。所以古时候的米那个平和中正的那个米是再来米类的糙米。可是呢，你说精米吃多会手脚软，对不对？可是糖尿病的时候就是要吃精米，因为糖尿病就是细胞里面的糖不够，于是那个细胞发了疯了，拉警报了，然后全身就提高血糖，让细胞能够吃到糖，可是细胞还是吃不到糖。那这种时候那个人就要吃什么？蓬莱米，最精的蓬莱米。那这样子他那个蓬莱米吸收到的淀粉分解成糖之后，因为那个米的那个气，所以能够引导它到细胞里面去。相反你吃再来米，甚至有糖尿病人说什么养生吃五谷米，那个糖尿病会恶化的，这样懂吗？当你什么地方需要那个营养的时候，你就要调整那个食物的精粗，它才能去到该去到的地方，甚至是一个细胞膜都还要这样子调。那这是一个还没有办法的事情哦。那对于糖尿病怎么医，不是这个课程的这个理论范畴，但是大家要知道，就是光是一个糖尿病的饮食，就要多吃再来多吃蓬莱米饭哦，这样要把那个糖补到细胞，那细胞才不会拉警报啊。那怎么会是一直降血糖呢？你降血糖的话，那细胞一直饿的就坏死了。那我们今天的课的时间也差不多，那至于阴阳之间的这个最难的部分，我们留到下一次当开场白。那我们就先下课，那其他同学如果有什么问题就提起来，我一时回答不了的就下堂课再回答。好。